第22集，私放俘虏。杜龙潭走进关押维伦的帐篷，看到维伦被绑在树干上。他是曾经吩咐过手下将维伦绑起来，但眼前的场景让他觉得执行这个命令的人实在是过于狂热了。这顶帐篷围绕着一棵壮实的树立起，维伦就被绑在这棵树的树干上，他的手臂被向后折成了一个不自然的角度，用绳索紧紧捆缚。即使是在昏暗的暮色之中，杜龙潭都能看得出维伦的手腕因为被绑得太紧而生出了发黑的淤青，一道绳索环绕着他的脖子，逼迫他不得不抬起头，否则就会窒息。一块脏布塞进他嘴里，他跪在地上，蹄子也被绑在身后。杜龙坦低骂一句，拔出了一把匕首。维伦看着他，那双深邃的蓝眼睛里毫无恐惧。但当杜龙坦用那把武器割断绳索而非维伦的喉咙时，他注意到维伦看上去还是有些惊讶。维伦没有出声，但当血液流回他的四肢时，他的脸上仍然闪过一丝痛苦。 我让他们把你绑起来，可没让他们用捆踏步羊的方法。 能看出来你们的种族充满了热血。 这里有些水和血脉粥，虽然这可比不上你在泰尔莫招待我和奥格瑞姆的晚餐，但这东西富有营养。 那真是难忘的一夜。 你那天从我们身上挖出你想要的了吗？ 我不明白，我们只是想要好好招待两名热爱冒险的孩子而已。 你觉得我会相信吗？ 我所说的就是事实，信不信由你。 你们为什么要毁灭我们？我们到底对你们做过什么？ 我也想反问你同样的问题，我们从未伤害过你们，而现在已经有超过20个德莱尼人死在你们手下了。 先祖之魂从不撒谎，他们警告我们，你们德莱尼人和看上去的并不一样，你们是我们的敌人。如果你并不打算攻击我们，你为什么还要带着那些水晶？ 我们认为这可能会有助于我们与山中的那个存在交流，那并非兽人的敌人，我们也不是你们的敌人。杜龙潭，你聪明又睿智，多年前的那一夜我就看出来了，你不会盲目遵从你动物般的杀戮本能。我不知道为何，但你的领袖对你撒了谎，我们一直努力地与你们和平相处，你不该是现在这样，加拉德之子，你和其他人不一样。 你错了，德莱尼。我为我是一个兽人而骄傲，我热爱我的血脉传承。 你误会了，我并不是在污蔑你的种族，我只是…… 只是什么？只是在说我们之所以能见到挚爱的先祖，是因为你们那个被关在山中的那个神。 那不是神，那是一位盟友，如果你们接纳他，他也将成为你们的盟友。 维伦，你所说的无异于在我们的愤怒中火上浇油，你的说法傲慢而伤人，你的话正好证明了那些已经准备好听从先祖的命令屠杀你们的人的看法。我不知道这一切是怎么发展成这样的，但你要求我在我信任的人民，将我养育长大的传统和你所说的话中做出选择。我会选择我的人民，你必须知道这一点。 如果我们在战场上面对面相遇，我不会手下留情。 那么你不会带我去见奈奥祖？ 不，如果他想要你，他就应该亲自来抓。他授权我处理你，那我就能以我认为恰当的方式履行我的职责。 你本应给他送去一名俘虏的。 我的命令是与你会面并听取你所说的话。如果我是在战斗中俘获你，将武器从你手中打落，或者把你摔倒在地，那么是的，你将成为我的俘虏。但是用绳子帮助一个心甘情愿地伸出手腕被困的人，毫无荣耀可言。我们现在陷入了僵局，你和我。你坚持说你对兽人们没有恶意，而我的领袖和我祖先的灵魂对我可不是这么说的。他们叫你先知，那么你能预知未来吗？如果能的话，请告诉我，你和我要做什么才能避免我所害怕的事发生？我不想牺牲无辜的生命。维伦，告诉我点什么，什么都可以，给我一点证据，什么都好，让我能拿给奈奥祖看，证明你所说的都是真的。 未来并不是一本可以读的书，未来是一直在改变的，就像是水流或者飞旋的风沙。我偶尔有幸能得到一些对未来的指引，但仅此而已。我的心曾坚定地告诉我应当空手前来。看吧，我见到的并非兽人最伟大的萨满，而是曾安全地睡在我房中的客人。我并不认为这是巧合，杜隆坦。如果有什么能够避免这一切，那也在兽人之中，而不是德莱尼所能做到的。我能做的只有告诉你我方才说过的一切，只有你们才能让这一切发生改变，这就是我所知道的一切。我祈祷这足够拯救我的人命。 这些宝石是我们的了，无论他们具有怎样的力量，萨满们会学会怎么驾驭的。 我也料到了会是这样，但我还是必须将他们带过来。我必须相信我们能找到办法共度这些难关。 起来吧，你和你的随从可以离开了。在夜色中没有武器，如果你们在离开我们领地之后遭遇不测，那可怪不到我头上。 那可给你省了不少事，但我觉得这并不是你所希望的。 卫兵，你们把维伦和他的四名随从安全地护送到我们领地的边界，然后释放他们，让他们回到自己的城市。他们不能受到任何伤害，明白了吗？ 可是，遵命，酋长。 杜隆坦，你在做什么？ 奈奥族想要俘虏。 奈奥族想要俘虏，就让他自己来抓。这里我说了算，这是我的决定。你有什么问题吗？ 酋长，你听到他说的了？他竟敢声称先祖之魂就像飞蛾扑火一样被吸引到他的神身边，他竟敢如此傲慢。奈奥祖说的对，他们必须被铲除，这是我们收到的命令。 如果真是那样的话，那我们迟早会铲除他们的，不过不是今晚，德雷克塔尔，不是今晚。 维伦和他的随从们慢慢走过了露水沾湿的草甸，走过泰罗卡森林中树木的高大剪影，走向离他们最近的城市。 他的内心十分沉重。两颗阿塔玛水晶如今落进了兽人的手里，他并不怀疑杜龙潭所说的，他们的萨满们很快就能解开其中的奥秘，但他们还漏掉了一颗，他们漏掉了一颗，因为这颗水晶不愿意被找到。当兽人们在搜索时，光线按照水晶的意愿发生了弯折，所以这颗紫色水晶使自己隐藏在了搜身的兽人眼前。维伦紧紧握着紫色水晶，将其贴近自己的胸口，感受着水晶的温暖慢慢渗入他苍老的血肉中。他孤注一掷，结果失败了，但并非彻底失败，至少他和他的朋友们还活着，而且正在走向安全之所，可以证明一点，他曾希望兽人们能够听进他的话，希望他们至少能够陪他一同走进他们的圣山中心，一同见证一些并不会否定他们信仰的景象。这丝毫不会动摇他们的信仰，反而是他们信仰产生的源泉。前景一片暗淡，当他走进兽人营地时，他留心注意到了周围正在发生的一切。兽人孩童们正在接受着严酷的训练，他们精疲力竭，几乎要倒下。即使是在这样的深夜，熔炉仍在运转。虽然他现在重获自由，但维伦明白这一切并不会改变。兽人们，即使是最睿智沉稳的杜隆坦所领导的兽人们，也不仅仅是在为可能的战争未雨绸缪，他们十分确信战争一定会爆发。明天早上，当金黄色的太阳探出头来，这场战争可能就已经爆发，而且没有挽回的余地。维伦紧握着贴在心口的水晶，感受到了他的思绪，脉动了一下。维伦转向他的随从，悲伤地看着他们。 唉，我们无法阻止兽人走上这条道路，因此，为了生存下来，我们也要走上战争之路。 在遥远的地方，那个破碎的、即将死去的、尽可能平静地栖息在圣池深处的存在，那个被称作克乌雷的纳鲁，发出了一声低沉而痛苦的哭嚎。维伦猛地一惊，他认出了那个声音，深深地低下了头。双狼氏族的兽人们听到那个声音，不由得倒抽了一口凉气，纷纷转头看向了沃书谷完美的三角形轮廓。 先祖之魂生气了，因为我们放走了维伦，他们生气了。 杜隆坦摇了摇头，他应当斥责这个小子，而且如果明天还有人这样说的话，他就会这么做。但现在他的心中充满悲伤，圣山中传来的声音并非气愤的怒吼，而是一种怀着无尽忧伤的悲鸣。他不知道先祖之魂究竟是为什么感到如此深切的哀痛，他的内心战栗不已。